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海外有个家，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讨论马来西亚的置业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马来西亚置业顾问宋嘉欣先生，欢迎您宋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关于马来西亚的一座新城赛城哈，这座城市的介绍呢，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呢也为大家介绍了整个新城的一个设计，它的企业入驻的情况，以及教育资源、大学、中小学的教育资源等方面做了介绍。那今天呢，我们特地来为大家从生活方面哈，来更生动的、更具体的来介绍一下，在这座城市生活的话有哪些便利。如果是在当地买了房子，在当地居住的话，可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在当地的一个消费。整个的消费水平，这座城市怎么样呢？ 首先呢，这个城市的消费不算太高啊，它相对于北京的物价和这个生活水平呢，大概也就是一个一半的左右吧。啊，就是在北京的这个生活费去那儿大概一半就差不多够了。因为我之前在赛城生活过一段时间啊，这个我平常去吃饭呢，人均消费大概也就是十几马币左右啊，就是像你要是吃什么个汉堡啊、薯条啊，加一杯咖啡啊，这个我记得我上次去大概也就花了12块马币左右。这个汉堡就是加上薯条加上咖啡就这些东西。然后你要是去吃手抓饭呢，或者去吃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大概人均大概也就是15到20马币左右。它其实不是很贵的。但是其实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说马来西亚它毕竟是一个海岛国家嘛。你要是去到那边呢，肯定是定期的要去吃一些海鲜。像普通的我们去见的一些海鲜，这个都是差不多和中国差不多的价格啊，但不会特别高。但马来西亚有一种特别独有的一个虾啊，这个大虾，它就是比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虾大概要大个3-4倍左右吧。这个大虾也是马来西亚那边特有的一个海生物产品吧。这个大虾是非常美味的，并且它这个大虾也不是太贵。 您提到的主要是关于这个就餐方面哈，价位还是可能对于在北京生活惯了的人说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就餐方便吗？方便度怎么样？ 方便。因为整个这个赛程它的规划是非常一个完善的。如果说您想去吃什么东西的话，就是在自己家楼下没有，我保证大概您开车大概5-6分钟左右也会找到您特别想去的一家餐厅啊。因为在每一个公司的办公楼下面都会有公司楼下的餐厅啊，就是一家一家的那个。你要是不是这公司员工，你也可以进去吃饭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公司，咱们说公司自己的餐厅， 这个属于这个属于应该就是公司底下的商铺 租赁 吧。对对对，但是它是在公司里边啊，它并不是说在外面像我们中国那种的那种 临街的店铺。 对对对对对。 那衣食住行，那我们还会关注到啊，在当地的这个交通成本。 首先呢是这样，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呢大概是平均每家是人均一台车 啊，因为马来西亚它是属于一个 它的车不贵，便宜。 对对对，它在当地买他们本土的车，两厢的车大概也就是个不到5万马币吧，啊，就能买一个全新的两厢的车，而且非常非常的省油。啊，再一个是马来西亚是一个原油的输出国，它的石油非常便宜，啊，也就是应该在中国的1/3左右吧，就能加满一箱油，啊，这个是他们得天独厚的这一个优势，啊， 所以说出行方面，这个成本也是比较低的啊， 对对， 那现在在赛城居住的人主要会有哪些人群呢？ 像在高科技企业工作的这些精尖人群，还有一些大学的学生，还有一些年轻的，可能是家不在赛城，可能是在吉隆坡，也可能是在槟城，他们都会来到赛城去就业。而且赛城现在的房价呢，就是它大概是您要是租一个100多平的吧，就合适是在4-5千左右的马币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房价行情，我们从历年的这个数据分析来看，也是每年在不断的一个增长啊，只是涨多涨少的一个关系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比较会关注在马来西亚这些日常生活的这个消费啊，像什么水电费啊，这些东西去考虑。首先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地处在热带的一个国家，它常年都是一个季节，就是夏天啊，整个这个国家就分为雨季和非雨季这一个两个季节吧，就是雨季可能说一天下多点雨，非雨季就是说可能是几天下一场雨，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国家平常的时候还是属于比较热的啊，所以这个国家的空调制冷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离不开空调。 对，您要是白天的话，你要在办公楼里办公的话，您必须得穿长袖的衣服啊，你要出来的话其实还好一些。像这个国家的正常的一个家庭呢，如果在您正常使用这个空调的范围之内，大概一个月的电费是100到150马币左右啊，这个跟中国的也是差不多的，因为它这个毕竟是面积稍微大一些，它可能就稍微高一些啊。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会特别关注您刚才提到说，如果租房的话可能没有不像北京这么贵了啊， 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买房子的话，是不是大家也比较能接受这个价位呢？ 是是是，因为是马来西亚对外国人这个购买海外房产是有一个就是你 咱们过去买会贵是吗？ 会贵。 这个价位大概是什么样的程度？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说像我们这个真源赛博城邦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我们大概现在是分为两个户型，一个是82，一个是93，啊，都是使用面积，这个我们都是一个32厅2卫的这么一个结构啊，然后我们做到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说精装修的入住标准可达到5000块钱一平米的这一个标准啊，里边呢这些家用啊家电我们都给您配齐了，像窗帘啊床单啊电器啊这些我们都会给您配啊，这个也是我们知行集团的一个首次的这一个突破啊，就是在马来西亚其他项目是没有别的项目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啊，就是说给这些业主配备的这么完善这么齐全啊，然后我们这个价格的区间大概是在150到170的马币啊，150万到170万马币是一个区间啊，根据那个房屋大小的不同啊，会有一个价格的这一个稍微的不同啊。 那您提到的这个房产的话，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的朋友，咱们在中国的朋友如果关注的话，那我们是 投资更划算呢，还是说我们要去自住还更合适一些呢？ 其实我们得看怎么说吧，啊，因为马来西亚呢，它是属于这个中国“一带一路”这一个友好的一个国家，它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第一个海外的一个这个响应的这个国家，对。其实马来西亚政府是很希望海外人士去来到这个赛程，乃至说整个马来西亚其他的城市去入住的。 嗯 啊，投资前景我们是也可以看到的，因为从历年的这个房价那个房价报告来看啊，它每年的这个房价都是在不断的增长啊。刚才也说，就是可能是涨多涨少的这一个概念啊，但是我们目前来看，这个赛程的未来的规划和前景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在中国的阿里巴巴已经入驻到赛程，即将开始动工去建造自己第一个海外的这个数字贸易港啊。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城市啊，未来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在当地来居住的话，它的整个的绿色生活的理念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啊。如果是选择自住的话，那么在当地的这个生活环境啊，怎么样呢？ 首先是这样啊，因为马来西亚赛程呢，是整个马来西亚所有的城市应该是排在前三，这个绿化环境包括这个生活环境，是最好的，都在前列的。这个城市有吸烟区，但是不可以让行人在路上吸烟，然后这个城市70%绿化。然后城市的规划也是非常非常的井井有条啊，在哪一块的区域就是哪一块的设施啊，城市的公交车是24小时的啊，您要是想去机场啊，这个都是24小时为整个这个城区的住户去提供这么一个服务。 你刚才提到这个绿化的绿化率是很高的，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 对对对， 既是有这个科技的这个科研技术的这个存在，另外呢这个绿色生活的理念也是非常的强哈， 是 对，让人们就是感觉到会有一种很健康的这种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很舒服的一个生活环境。我们可以因为之前大家都可能对新加坡这个印象比较好，因为东南亚最发达的国家就是新加坡嘛，如果说我们现在来看赛程的规划以及赛程的特点啊，就可以给它比作成一个小型的新加坡，因为无论从生活上的质量啊和环境的因素啊，还有它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配备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力量啊，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以及现在的规划是非常完善啊，还非常好的。 那不单是说到赛程哈，以及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它周边的吉隆坡呀、布城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向大家介绍了从交通上来说这三个城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位，那么从整个的城市功能上，或者是说这三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上来说，它们有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吉隆坡赛程布城呢，它被称为是马来西亚的黄金三角区啊。吉隆坡被定义为是商业中心啊，商业和旅游中心。因为国外的海外的一些游客呀，肯定首站都会去吉隆坡去购物去观光啊。然后赛程呢，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是被誉为马来西亚的科技和教育中心啊。然后这个布城呢，是被马来西亚称为行政中心啊。这三个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整个三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啊，去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其实赛程和布城离得非常近啊，开车10几分钟就能到。这个布城呢是国家的一个行政中心，布城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观，海上清真寺啊，是亚洲最大的一个那个海上清真寺啊。我们可以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游客呢，可以去马来西亚的布城去参观一下这个景点啊，这个也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物。 对， 也就是说既有这个行政城市布城，然后这个赛城呢是 科技 和教育 的一 个 中心，对， 也就是他们形成了一个资源上的互补， 是， 嗯 啊，其实这个赛城和吉隆坡的这个关系啊，通俗的来讲，就好像是用中国的这个地区，北京这个地块去比较的话，就是说可能是通州和雄安的这个一个概念，通州雄安到北京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啊，赛城就是和吉隆坡呀、和布城就是这么一个区域的这一个概念， 一个是地理上，另外主要还是它的这个城市功能上形成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分工，形成了一个很合理的配合。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如果是进行房产投资的话，刚才我们介绍了赛城，那么这三个城市在您看来哪个会更有潜力呢？ 其实中国的客户首先想去海外想去马来西亚投资的肯定会想到说是吉隆坡啊，因为吉隆坡毕竟它是首都啊，但是目前吉隆坡它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了，它往上再升值的潜力其实 有限 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是都可以预料到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个我们有在做数据嘛，就是随着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啊把布城规划到行政中心啊，以及说这个布城和赛城还有吉隆坡都归为这个大吉隆坡计划里边啊，整个中心已经偏移就是偏移到我们现在提到这个赛城这一块啊，考虑到保值的话呢我们觉得选择赛城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布城呢它是国家的这个行政中心，可投资的房产项目政府是没有规划的啊，因为那个地方它是属于是一个国家的要塞，它是都是一些政府的官员在去办公， 就像咱们的这个城市副中心实际上是主要还是这个行政功能的 一个转移，行政为主，对对对，它并不是说是去平民的去居住啊，去这个生活去考虑啊，还是为这个行政来说啊，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就是说这个赛城是新发展的一个城市，也是马来西亚政府重点打造的这个新的计划的这个新硅谷啊，政府对于赛城给予了非常多的政策上的支持啊，包括这目前现在有着500多家的这个跨国企业，通过这个500多家的跨国企业进入啊，也带动了整个赛城的一个经济的发展啊，所以说就是目前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价值洼地啊，我们目前锁定在这个赛城， 那如果是海外的投资者，我们想去购房子，这个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或者是说只要您的资金到位就可以了？ 首先您要是想在马来西亚购房并且长期居住的话您需要有一个第二家园的这个身份啊，这个第二家园的身份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10年的无限次的这个签证啊，就是说您有这个身份之后，您可以在马来西亚当地去这10年之间呢，您可以无限的出入境啊，然后您停留的日期这个也不限，您想在那儿住1年、住2年，你住5天、10天，这个都可以啊。您需要有这么一个身份啊。然后我们这个真源赛博城邦呢，也是为中国这个业主做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这个配置，就是说您购买我们这个真源赛博城邦这个项目，我们给您免费配一个第二家园的身份啊，这个是我们和马来西亚旅游局在一起合作的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非常便利绿色的通道去办理这个第二家园啊。 这个第二家园身份拿到之后，无论是想住在中国或者是想住在马来西亚，这个都是比较随意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时间上的居住限制， 是而且这个很多人会搞错，说第二家园我拥有这个身份是不是就移民了，其实这个不是的，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一个签证， 十年的 一个签证， 相当于比较长期的一个签证， 对，十年有效的一个签证啊，然后这个第二家园的 通过率不是很高了啊，因为2002年的时候，他是对世界说，哎，我有一个第二教研计划，如果您满18周岁以上啊，都可以去申请这个第二教研身份。但这个从2002年到现在呢，拥有第二教研身份的人群大概在10000多名左右吧，啊，所以它通过率不是很高啊，因为这个马来西亚政府也是在，希望尽量有一些高净值的这些人群去来到马来西亚去生活、去发展啊。 那如果是说中国的客户考虑在马来西亚买房的话，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提醒大家？要特别去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呢，根据您自身的这个需求，实际需求啊，要有不同的侧重点。其中我们需要着重的去关注这么几点啊。一是您购买这个地区的这个治安环境啊，因为治安环境首先是要确保我们人在海外的一个生命安全问题，就是说您这个要买这个海外房产这个地方啊，这个治安环境如果是非常好的话，啊，这个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良好的政策呢，是外籍人士在海外国家的一个保障，就是说您在这个地儿购买这个海外房产是要有一个国家支持的一个政策啊，也是为了我们自身呢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啊。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城市周边的这个人文层次的这个文化这个影响啊，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一块地周边的人群是什么样呢？ 整体素质的， 对啊，因为我们毕竟说是想在海外寻求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吧啊，我们肯定说是不能说哎在国内住的就不是太好，然后出国还住的不太舒服，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然后第四点呢，就是从长远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宏观的去长远去看一下这个城市的发展前景怎么样啊，我们自身或者是去结合一些资料去评估一下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是否有前景啊，无论说我们自住也好还是投资也好啊，这个都需要有一个自身的考量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屋当前的价格啊，是我们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这一个点。 就是说现在是什么价格，那么以后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是 或者说现在的这个价格对于大家的这个接受程度怎么样？ 对， 这几个方面呢是宋先生特别提示大家的，可能在考虑海外置业的时候要特别先去关注到这些点。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到一些大家去对大家去评估的一个依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查阅一些资料或者去机构进行一些咨询，了解到相关的信息，能够对于自己的海外的置业能够有一个更理性的一个选择。 是。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 那在最后呢，关于这个马来西亚的，尤其是我们的赛程的置业啊，在赛程的生活方面，也请苏先生再给我们用几句话来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啊。 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我在马来西亚生活的那段时间呢，就是几个关键词吧，啊，自然、舒适、热情、优美，啊，自然是因为这个国家乃至这个城市本身的这个风土环境啊，还有这个环境，它就是很天然的一个环境啊，就是我们一抬头就能看到一片绿色，这个是人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啊。然后舒适呢，是这个国家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热吧，它其实早上你起来的时候7-8点钟太阳就出来了啊，您就可以看到晴空万里，天气条件吧，天上都是蓝天白云，伴着你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啊。然后这个热情呢，热情就是我们这个在赛城居住的时候啊，这些当地的风土人情，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这些人都会很耐心并且很热情去帮助你啊。